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anuts.com， 我系探长。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啦。HKPeanuts.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今日介绍嘅咧就系大煮系列嘅大江南北啦，我哋将每一种菜系最精华嘅菜式系 produce 出嚟俾大家，可以拎翻屋企咧就叮熟嚟到食嘅。咁咧就有四样菜式咧就首先推出嘅，呢个咧就黄山炖鸽啦，大家睇下系有原隻嘅乳鸽，同埋咧绍兴酒系炖好多个钟头咧而成嘅。如果你中意食上海菜咧，你就成日都有食噶，就叫腌笃鲜。腌笃鲜系有乜嘢呢？猪腩肉啦，呢、这个咸猪肉啦，百叶结啦。好啦，第三个啦，咸子肉咧就用猪腩肉啦慢煮而成嘅，嗰啲肉咧然后先至松化。好啦，第四道菜咧就叫剁椒鱼头。嗱，大家知道剁碎嘅系啲紫天椒，佢系有整隻嘅大鱼鱼头、绍兴酒同埋泡椒。一睇落去咧就刺激食肉噶啦，其實係做餸幾好咧。你話屋企自己叮翻熱佢，幾 percent 又話唔係屋企你煮得到嘅呢啲嘢，其實係咁呢四味餸咧就推出噶啦。 好啦，翻到嚟啦，咁我哋呢一次咧，我哋都講翻啲國際嘢啦，係嘛？即係主要我哋都不能夠避免嚇，即係呢個貿易戰。不過講貿易戰之前咧，咁 又講 係， 我係咁俾人罵喎、 啊。你唔驚嘅，你即係。啊！你又最襟嘅，系咪？ 唔系，我从来都系自反而缩，需、啊、千万人望嘢嚟嘅咧。我领会都敢反，系、咪？即系唔系？我从来都 系。但唔会因为反， 我唔会， 你自己一定啱。 唔会，我一定唔会系咁嘅人，因为我只系觉得，如果所有人都从呢个 angle 去谂问题嘅时候咧、我就要开始谂下， 你咪。 系有啲问题、 因为实际唔系贸易战咯，因为实际系中美冲突咯，就咁简单嘅咋。 咁啊，從來都唔係嘅，其實就係呢個當然係一個缺口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今日咧都有啲嘢 update 下嘅。咁啊 ，Donald Trump 咧今日發咗兩個爛渣，第一個爛渣咧就係話啦，喂佢威脅退出呢個 WTO。咁啊，主要嘅原因咧就係話咧，即係 WTO 咁多年嚟咧對我哋都好唔 fair 啊。咁然之後咧就對呢個中國咧就非常之即係favorable 啦，就話咧其實喂佢做咗成十幾年、十六七年呢個發展中國家咯，如取如攜喎，係嘛？咁所以咧即係而家佢就威脅退出呢個 WTO， 而確實佢咁樣講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有佢自己嗰個籌碼喺度，因為佢而家拉攏緊佢自己盟國啦，拉攏緊歐洲啦，拉攏緊日本啦，咁而製造一個叫做系即系新嘅一个自由贸易区，以佢为中心啊。咁而事实上咧，上个礼拜咧，其实美国、欧洲同埋日本咧三个国家嘅部长，即系部长级咧，其实都有个会议嘅。其实就系讲点样去改革呢个 WTO。 第二个烂渣系咩？ 嗱，第二个烂渣咧就系、是、咧，佢系针对北韩嘅。咁啊，闹北韩啦，系咪？即系喂，就主要其实闹嘅就系闹中国啫，就系话喂，你唔好唔合作啊，又剩啊，系咪？我知道噶，你而家你仲系同佢即系又俾油佢啦，又俾粮食佢啦，系嘛？即系咁样去惊援佢啦，咁样样，咁即系搞到而家即系而家成个北韩啊，嗰个气核问题就停滞不前啦。咁但系呢个咧，确实咧，我而家今日睇翻即系呢个 Washington Post 啊，其实都有啲咧。其实都有啲人，即系有啲人写啲文啦，即系写啲文章啦，其实都喺度闹呢个 Donald Trump， 其实自己攞嚟嘅。点解咧？即系讲真，即系其实你成个策略啊，即系 Donald Trump 呢个叫 bully politics 啦，系咪？即系乜嘢都系恰鸠咗你先啦，系嘛？咁嗱，你要 Donald Trump 佢弃核。咁但係咧，你 唔係你要金仔氣下 係啦，唔係 Donald Trump 就要金仔氣下。咁但係咧，你同時間喂，即係你要馬兒好，但係又要馬兒不吃草。咁佢即係你，因為你而家仲係制裁緊啫嘛。你制裁緊嘅同時間，咁你食咩咧？ 咁你就全面制裁嘅，咁你都係要靠中國㗎。咁中國從來都話佢自己唔係啦，就全面地即係制裁北韓嘅，因為佢始終係鄰國，咁我係有限度咧。即係都會係即係同佢經商嘅，係咪？ 咩咁？所以咧，從呢個兩個爛渣裏邊咧，我就會從另外一個角度分析就係咧，你 desperate 喺呢場中美嘅衝突裏邊咧 ，Donald Trump 係好 desperate 嘅，佢係不斷出招。我今日咧有一段新聞咧，就喺呢一個嘅 Los Angeles Times 啊，咁原來有一個學者咧，即係喺倫敦嘅，就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呢條友。嘅處理問題嘅方法，嗰啲策略，佢我覺得佢嘅比喻用得唔錯。佢仲話佢中意咧用嗰個 hammer， 即係我錘仔，你一嘢就揼爛咗。 哦，從來都係噶。 跟住咧就 what's next 咁樣。 佢同 跟住點樣做咧？咁再諗 呢個做法咧，佢就係一個好依賴佢自己嘅直覺嘅一個人嚟嘅。 口黑學派嘅法嚟嘅。 佢係總之咧，佢就係要震攝你先。任何時候如果同你傾之前咧，都要有一輪嘅攻勢震攝咗你先。 咪有個好處嘅，都幫佢講翻句説話啦。有個好處就係咧，因為呢個唔係慣常，喺處理外交。經濟或者國際經濟政治的問題上面一般的手法來的，所以開頭是會被你嚇了一驚，不知道你開哪番，因為你的 uncertainty 很高，是吧？得閒又在 Twitter 裏面噏兩句，都不知道你堅定留，一間又說我跟你很 friend 咁諸如此類嘅嘢，跟住你又重開談判，即係當然係低層次啲啦，即係你係會覺得佢呢一種嘅即係處理個手法咧，你係捉摸唔到嗰條路嘅。是吧， 他这个谈判技巧来的，他就成日都说我上台呢不可以这么容易被人估到的。但是其实现在呢我们见到呢他对付这个欧洲也好啊即是他很多盟国啦，即是其实加拿大也好啦，其实即是这一招都用过很多次啦，其实已经不是估不到啦，已经就是。即是佢而家佢就係、是、其實佢往往都係咁啦，係咪？即係談判之前就勾你一拳先，咁令到你咧就覺得好痛、好慌張，然之後逼到你一定要簽城下之盟。咁但係頭先嗰個例子咧，即係如果你話佢 desperate 嗰樣嘢兩面睇嘅，尤其係 WTO 嗰個問題 ，WTO 嘅問題咧，佢咁樣去做，佢話要撤出呢個 WTO， 其實佢自己已經有曬準備嘅。咁而事實上咧，即係你喺呢個 Bloomberg 咧 ，Bloomberg 佢最近咧佢都收到好多風。中國又好，美國都好啦，都好靠 Bloomberg 咧嚟放料嘅。而即係嗰個放料嘅時間表係咁，大家留意一下啦。就喺呢一個黃秀文上個禮拜去咗呢個美國咧，再重啟翻呢個立貿談判之後，大家都知道啦，一啲成果都傾唔到翻嚟啊嘛。咁中國去之前已經蓋放曬風噶啦，就係、是、話我可以應承你三分之二嘅條件。而其中三分一條件咧，我諗好可能就係牽涉到佢自己話要大規模改革啊，搞到自己冇埋條命啊咁樣啦。咁即係最後尾又傾唔掂啦。咁傾唔掂之後咧，咁佢就同呢個 Bloomberg 講，就係話啦，十一月之前咧，我唔會再傾噶啦。哇！你十一月之前唔會再 點解要講十一月咧？ 咁梗係因為嗰個中期選舉啦。 係啦。 OK， 你咁樣講啫。咁但係 Donald Trump 唔係傻噶嘛？我點會俾你即係翹埋雙手隔岸觀火，然之後等即係坐享其成嘅？梗係唔會啦！佢唔係俾你即係咁舒服嘅人啊！咁所以佢嗱又揾呢個 Bloomberg 咧，又放風啦。佢就話啦：秋季嘅時候喺呢一個秋季咧，我哋就會出組合拳嘅， 即係老公 唔係美國、啊， 美國 會出組合拳嘅，因為咧而家咧就叫做鷹派得勢 ，Navarro 啊 ，Peter Navarro 啊，同埋呢一個即係而家好 Q 多嘢講嘅，即係呢一個即係呢個白宮經濟顧問啊，呢、這、一個庫德羅啊，咁佢哋而家得勢啊嘛，咁得勢嘅話咧，哇！你中共冇運行啦，嗱，而家佢講到明咧，最終極嘅目標就係將成條 supply chain 咧就由中國轉移到嚟美國呢邊，哇！咁呢個好大工程喎、啊。即係我哋喺08年嘅時候好興講一個詞語呢，就叫 decoupling 㗎嘛。 唔係啊，佢有一段訪問呢，我唔記得咗邊個 source 呢，佢定喺 Twitter 嗰度講呢，有人引述咗出嚟㗎，佢話要令到呢我哋自己做返啊。 係佢自己做返啦，好多人 返返嚟我美國啊。喂，我呢個真係嚇死啊，大佬。喂，一路以嚟點解即係你會有呢一個嘅貿易逆差，相差300多个 billion， 係在於一老共係有操控人民幣嘅匯率嘅，呢個人都知，不斷等佢貶值，喺個國際嗰個市場嘅競爭能力強，呢個是其一。但亦都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是， 佢 labor cost 嘅问题，个劳动嘅成本嘅问题嘛。我即使俾你打赢呢场贸易战都好，喂，你嗰啲人系人工贵噶嘛，你都要揾出路。正如当年日本仔一样，系咪开始嗰个所谓嘅非贸易嗰个嘅 sectors， 嗰啲人工贵嘅时候。你記唔記得我哋嘅咩嗰陣時候，嗰啲 Panasonic 又好 ，National 又好 ，Hitachi 又好，甚至 Toyota 又好，喂，都移走鬼咗去第二度即係製造啦，係咪？喂，所以我覺得呢條友嗱，我只係再嚟多一次警告大家，你係真係唔好以為佢嗰啲嘢咧係絕世好橋嚟嘅。嗱，你做老闆唔同，你真係做 Trump 嘅 organisation 嘅即係大老細唔同。有咩事你自己孭，亦都冇人敢夹你喺间公司里边。我今日睇另外一篇咧，就是、The Week 嗰篇文 ，Who will lose the trade war？ 啊，我觉得佢嘅总结系 fair 嘅。佢话 economically 即系经济上嚟讲咧，就咁睇，即系嗰300几个 billion 嘅贸易差咧，中国输嘅机会咧系大嘅，亦都有嘢引证。咁你睇个股市已经知啦。系咪跌咗20几%啦？由年头到而家，系咪？因为其实投资者就其实喺度投紧票噶嘛， 同埋香港嗰啲酒店店啦。 唔系，其实好容易理解嘅啫，因为你美元升值，人民币继续喺度贬落去，因为呢场嘅贸易战，咁你又冇理由揸住人民币嘅资产咁戆居噶，呢个好容易理解嘅，即系经济 logic 嚟嘅啫。咁你嗰边又喺度升紧值，甚至乎嗰边喺度加紧息，咁我梗系唔要呢个人仔，我梗系要美元嘅资产啦。呢个系好自然嘅理解嚟嘅。咁佢 economically 咧？就中國咧係會輸嘅，但亦都有人嘅講法就話咧未輸得曬，大概咧估計咧係3% 嘅 GDP 度，美國咧係接近1%，即係1:3，即係如果你個 output 啊，即係所謂嘅即係產出嘅國民生產總值，大概係跌3%度。如果因為呢場貿易戰， 中國嘅 GDP 好難計嘅，因為其實咧 唔係咁，當然咧嗰啲數字係準確嘅，你當係呢一個係一個即係計算嘅比喻嘅方法啦。 因为你知唔知道咧？其实喺贸易战之后咧，大陆咧各省地咧分别咧，即系不约而同地啊，发生火烧粮仓事件啊。 嗯， 咁你火烧粮仓最好笑咧就系啦，通常咧佢哋有共同点啦，就系、是、烧完粮仓之后咧，连扫帚都冇埋，所有嘢都冇晒。 同意啊。 咁咧， 嗰阵时候嗰、那个科大有一个即系中国经济问题嘅教授咧，我记得好多年前咧喺亚洲周刊写咗篇文噶嘛，佢话佢啲数据咧，你真系唔好信啊，大哥吓、啊。不过呢个系即系鬼佬噏出嚟嘅，你就姑且听下啦。即系佢个讲法就系、是，但系第二个结论佢就咧、是，呢、這个亦都系我一路维持嘅观点嚟嘅。 嗯， 政治上 politically， 美国会输，尤其是 Donald Trump。佢话点解咧？佢有解释嘅。我谂我哋大家都好容易明白嘅，佢系中国一个独裁嘅政权，佢要嗰啲人民去点，啲人都噏都唔敢噏，亦都冇一个独立嘅传媒，亦都冇人制衡，甚至乎佢引个例子就话，即系呢个千秋万代嘅国家主席呢一个嘅习近平啱啱通过咗，佢系美国唔同，喂，佢有一个好唔 friendly 嘅传媒嘅 media， 佢有一个 divided 嘅 Congress，OK、okay?。再加可能有 bureaucratic resistance， 甚至乎佢话共和党嗰啲参议员又好，众议员又好，系打紧电话俾 Donald Trump， 因为我选区，喂佢啲出口，喂啱啱撞正我嘅打俾你啊，大哥，喂我啲有失业噶，大哥，我点搞啊？喂，所以大家喺分析呢啲问题嘅时候 ，please 请你听下啲不同嘅嘢啦。即系你要揀啲 favorable 同自己嘅立场同埋 argument 同埋你嘅 emotions， 好容易嘅啫。 嗱呢、這个最新嘅阻力咧，就要睇下即系最近啊，即系过去嗰礼拜嗰个2000亿关税咧、那个听证会，2000亿关税听证会啦，我哋见到如果你话新华社咧嘅报道咧，佢就攞出嚟打飞机啦，因为佢话即系收到风，因为其实咧， 喂，其实嗰个咧、啊，我觉得亦都系 exaggerate 到嘅新华社， 哦、但 因为点解好简单嘅道理嘅啫。你搞嗰個 25% 個2000亿嗰個關税，喂去得嗰啲油都係受影響嘅群眾嚟㗎啦，受影響嘅即係所謂嘅行業嚟㗎啦，即係大豆嗰啲好明顯啦、啊，大哥。 大豆第一次已經有啦， 係咪啊？ 即係嗰啲實再去多鑊啦，大哥，係咪？等你即係勇，所以你正正講到個問題喺邊度就係、是、咧，因為你美國話曬一個即係自由同民主嘅社會，你嘅傳媒係特登係要同你即係不同嘅。去建立咗我真係監察政府嘅形象嘅。你嘅國會議員係需要計算緊佢嘅選民嘅利益，因為你要透過個選票嚟確認你會唔會繼續支持佢㗎嘛。所以佢話政治上呢，佢係咪真係玩到咁盡呢？或者係咪已經輸咗呢？佢話是完全是即是可以理解 的。美国都不是真的玩到最尽的、嗯、美国都没有真真正正落手落去冚中共一巴。 不是，同埋佢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即是你阿龙头先帮我手总结那个呢，用这个的中美那个其实那个冲突呢，就是我是大佬来的。贸易战只是其中一张牌来跟你斗玩。你现在要取代我中国制造2025嘛。你甚至乎想提升一个的层次，我不是做世界工厂，我现在要做在高科技的东西里面。 尤其 AI 嘛。 AI, 那些high tech 那些东西。 领物价，即是他现在他甚至乎连人权那范都想捞埋。 不是，他是全方位，他不是，他不单止这一样东西，他要埋你个军港讲架。 喂，他现在其实在美国的政治或者政坛里面，就算癫佬未上台之前，其实已经由海斗到去天的啦。 不过我觉得就 今次就系实际利益攞嚟。 美国嘅制度咧，佢自己本身都仲系一个 free pass 喺度啦。即系其实当然佢会有好多相反嘅意见讲出嚟。佢哋甚至乎佢就即系都明知可能会漏屌嘅，即系同嗰啲好多选民啊，即系嗰个情绪上面都有反差嘅时候，佢都会咁样讲嘅。其实系咁，但系咧，即系 so far 嚟讲咧，我哋暂时仲未见到嗰个叫做系民意反弹嘅苗头，因为其实佢而家咧嗰个叫polling咧都系维持紧44-45最惨。咁就係咧，你經歷完呢個禮拜咧，嗰、那個 Paul Monument 啊，同埋嗰個Michael Cohen 啊，佢自己前兩位前助手咧，嗰單嘢都入咗獄之後咧，其實都對佢嗰個民意絲毫不動，而且佢自己亦都咁講，就係話，即係共和黨嘅即係民意啦，其實佢有九成嘅support 即係 approval rate 嘅。咁而家你話即係 over 成個國家嚟講咧，其實44-45度啦。咁當然如果 disapproval 嘅話，即係都有54-55度，其實同佢之前唔係好大分別，因為大家都知道啦。撐 Donald Trump 嘅人本身都係接受咗佢一個人渣嚟㗎啦，其實係、啊、即係中意佢嘅人咧，就其實就係覺得佢 就係救佢救人渣，誒、哎，就係救打橫 你。唔係因為覺得你奧巴馬政府係太過君子，咁所以你咪揾個人渣出嚟喐你共產黨咯。 唔係，所以佢而家其實係選擇多一條路線嘅，由過往嘅所謂嘅 engagement， 變咗一條 containment。就算我嘅估計就咁，我要補充，就係咧。中美貿易戰呢一場呢、這個戰場嚇唔打啦，日後咧喺第二度咧都不停打嘅，因為頭先我講個背景嗱，你要同我爭做一哥嘛，你要同我做大佬啊嘛，我唔會嗱，美國人係唔會俾你做大佬嘅，係唔會俾你做大佬，無論喺經濟上、國際嘅政治影響力上邊，唔好話軍事。OK， 嗱你跟我條路 ，OK， 嗱當然我哋梗係好唔妥啦。即係覺得老共抵死啦，係嘛？你即係唔韜光養晦，你真係同人爭一日之長短咁樣，即係你係會出事㗎咁樣。嗱、嗯，呢、這個我亦都不斷講嘅，亦都不停講就話：喂，大佬，你謙虛啲啦，大哥。喂，唔需要講㗎，嗰啲嘢做得㗎啦，大哥。 唔係，所以你覺得你而家你習近平其實自己攞嚟衰，因為我覺得嗱，而佢而家個策略咧。佢話坐等十一月咧，我都唔知佢即係其實有咩把握啦。 唔係個問題係在於佢講緊坐等十一月，就其中一個國家叫伊朗，咁俾你共產俾你美國制裁得太犀利嘅時候，佢話喂我賣唔到油俾其他地方啦，咁喂咁油我不如用呢一個人民幣做結算，就賣俾其他地方，包括呢個中亞，包括中國本身啊嘛。咁你美國講你講緊嗰樣嘢，即使韜光養係即使你中共韜光養晦都好，喂然後你話咩唔講就淨係做。喂，呢一樣嘢其實已經好大鑊嘅，因為美國講緊嘅係話，你係利美金呢個商品定價權嘅一個嘅單位貨幣油元， 喂，先至係佢嗰個國力嘅一個關鍵啊嘛。如果你無端端呢一樣嘢換咗成為， 而家同土耳其又好啊，同呢一個伊朗又好啊，開始交易人民幣啦嘛，其實咁呢個已經啦，其實你係 咪所以有啲人要去形容啊？呢場係一個新嘅冷戰。 哦，絕對係啦，呢個已經係。 即係你話去到真係打仗嘅話咧，係唔會嘅。嗱，你大家試細心諗下一個問題啦。再講翻即係貿易戰嗰個戰場嘅問題，如果真係要打嘅，即刻全部25%咯。 嗯，哦，佢而家係威脅係緊嘛，係 500多個 billion 全部咩啦？嗱，佢逐步嚟，逐步由60個 billion 加碼到係咪200？定係2000？我唔記得咗個 billion。 2000 係2000個 billion。喂，其實佢就係借呢一樣嘢嚟同佢談判啫嘛。因為嗱，佢有兩個指控啊。即係最重要嘅指控，第一就係、是、喂，大佬你冇開放你服務業嘅市場喎，即係你保險又好，銀行好，因為你共產黨呢啲一定要揸住啊，大佬係咪？因為如果我調翻轉頭俾你，咁樣入去搶曬我嘅，喂你控制埋我金融體啊，我咪 PK 咁樣，係啦，依個樣嘢係第一個美國嘅指控，第二樣嘢就係你不斷喺度偷我嘢嘛，大哥，係嘛？不斷攞我啲知識產權啊嘛，唔係，但係我就覺得咁好啦。如果就算你貿易戰嗰度妥協咗，咪清就係具體傾呢兩個問題咯。 嗯， 係嘛？你點俾我入你個市場？ 其實唔止嘅，因為而家咧， 我點樣防止你成為喺高科技裏邊嘅大佬？我控制呢樣嘢。 國家補貼啊嘛，嗱，你而家搞緊就個舉國體制，舉國體制點樣？即係點解會影響緊成個世界做生意啊？嗰、那個叫做係，即係嗰個市，即係成個制度啦，即係點會影響咗成個市道？你做爛市啊！因為嗱，個個自由貿易咧，其實都係自己咧，即係係俾即係自己嘅 entrepreneur 咧，自己嘅投資，自己去做出嚟嘅。但係唔係如果你傾一國之力去谷嗰樣嘢嘅話咧，哇！你去傾一國之力去搞汽車，咁喂其他國家如果佢唔係傾一國之力嘅話，淨係靠個體户，邊夠你鬥啊？咁變咗呢，就其實就好似嗰個叫做係軍備競賽嗰個現象咁啊！大家都係傾一國之力呢，去自己去搞去谷自己嘅產業，喂，咁變咗就係冇咗 free market 噶咯喎！ 咁仲有一樣嘢係咩呢？你 咁我又唔信呢個世界有 free market 嘅， 唔係咁相對噶嘛？即係你唔好 呢一樣嘢係講緊，喂，你美國好多時係講緊係鬥嗰個係未來個嘅發展指標嘛？第你未來發展指標好多時一係軍工，第二就係你大學嗰啲學術研究嗰度走出嚟。喂，你而家係講緊中国嘅留学生系俾呢个中国外交部牢牢咁控制住，喂，你每一个中国美国嘅华裔科学家都有机会偷取佢嗰啲科研资料翻翻大陆，呢个好恐怖。 每一个国家咧都会用自己嘅国力去支持自己，即系个个体户啦。但系冇一个国家好似中国咁样样无孔不入啊嘛，即系个程度上面系真系哇，即系手系 唔系原本、啊、即系。等大家開心少少咧，都理解咧。如果佢真係一個民主嘅政府，咁我哋梗係唔會介意呢樣嘢嘅。你唔壓迫我哋人民啊，反而你嘅政府透過你嘅財政資源去訪貧問苦、解決貧富懸殊，甚至乎咧喺個經濟發展度咧，係例如大灣區啊嗰啲咁嘅嘢咧嘅規劃上邊啦，係即係做呢、這個。所謂的聚群的效應啊，甚至乎輔助某一些的工業，等我們的生產力可以改善，即透過的財税的政策或者是這個貨幣的政策提供資金等，原本是沒有問題的。 OK， 即是大家你又不要講到那麼誇張，就以為即自由市場是即金科玉律，我不信這套東西。 不是那是相對絕對的問題而已。是 就是因為我你攞唔到我的重點啊！我的重點就係話，因為你嘅政府係我唔肯妥你啊嘛！你喺度私商受受，你貪污腐敗，你嗰班友係益你自己嘅富二代。That's why 你做呢啲干預市場或者協助市場、協調市場嘅嘢，喺我講全部你都係邪惡嘅。我講嘅重點啊，其實我配合你嘅觀點啊、嗯，即係我先講就話，其實好多政府都係做緊呢啲嘢嘅，不過點解你咁乞人憎咧？ 嗯， 係咪？就係因為咁啊嘛。 因為嗱，就算你有滴漏效應，都滴唔到落去市民度。 冇錯 啦，而且咧，佢仲要係搶到盡啊嘛。 你 中國咧最撲街一樣嘢咧，佢係無論經濟好與壞，都年年加税㗎。你自己做就最清楚啦，係咪？ 好多税添。 咪係咯，屌你老母！即係你係40-50% 咁樣去加。 我冇乜做中國税，不過我知道。 你知道 係 咁樣啊嘛？ 你同大陸佬做生意，人哋真係 就係 你就唔得啦，你就唔可以啦， 揦盡你。 即係我估，我覺得我讀美國最容易過咧，即係讀中國税，因為我揦過下嘅，跟住我已經放棄咗，讀咗一半，我搞唔掂啊！我真係大佬。哇！我真系俾佢搞到我头都晕埋，大佬。 你嘅结论，你话读完中国税之后，点解佢仲可以维持到？ 我冇读完啊，我读咗一半。 你嘅结论就系点解佢可以唔倒台啊嘛？ 佢点解唔会暗台？ 啊！ 咪后屘我氹翻自己开心，即系好似你上次一次话斋，阿何青年系嘛？ 系啊，佢而 嗰本书溃而不崩嘅样，我觉得佢而家嘅内地嘅人民咧，系好似我哋嘅上一代喺七八十年代。喺香港人， 即系容忍紧嗰啲差佬收片啊，咁样嗰啲现象咁咯，系咪？ 啱啱喺个经济发展嘅过程里边咧，系冇气嘅。我喺一个好艰苦嘅环境， 即系仲滴到落嚟嘅。 唔系唔系，应该咁讲，喺好艰苦嘅环境里边咧，突然之间好少少咧，我未去到咧，我哋香港我哋呢一代人咁咧，就系、是、即系我对除咗喺呢个嘅物质嘅层次里边咧，我哋更加有多啲嘅政治诉求。佢系未去到呢个阶段。我覺得佢哋係，所以佢仍然容忍緊。唉，就算滴零點五都好啦，本來個稱呼可十都好過以前做係36，唔做係36，食樹皮啊！ 係講緊茅屋變石屋啊嘛，咁我哋已經住緊洋樓啊嘛。 咁我哋梗係唔同啦，因為我哋經過幾代嘅發展。你諗下，你問下你老豆嗰代，我老豆嗰代。冇搞呢啲嘢啦，都系揾食嘅啫。咁样嘅心态啊，我所以我完全理解，即系十三亿嗰班蝗虫，点解仲系咁撑共产党？喂，喺呢二三十年嚟，佢嗰个嘅长足嘅经济发展，甚至乎俾老共操控嘅传媒嗰个嘅国际形象，甚至乎喺经济上面嘅利益。都滴到少少啊嘛，大哥。 喂，咁八卦問一句啊，你老豆當年見到你喺新華社度放大蛇蹄，究竟 唔係佢叫我冇搞耐嘅，你知 我竟然會係咁樣嘅， 叫咗我冇搞好耐噶。唔係你老豆都叫你唔好搞啦，係嘛？ 不過我哋 嚇我好低調噶。 我哋講多啲而家嘅事實係點樣啦？即係事實就係咧，嗱，即係Donald Trump有虛有實嘅。如果你話講到係成條 supply chain 咧搬翻嚟美國咧，呢個我覺得冇可能。但系咧，嚟紧即将会做嘅，而你系避唔到嘅，你已经错过咗即系和解嘅最好时机，就系上次黄秀文嚟。咁咧，即系你错过咗嗰个最后时机嘅话咧，咁你二千亿就避唔到噶啦。咁之后你话等到十一月，咁等到十一月嘅话，即系你都会坐等咧，就系嚟紧另外二千亿又嚟啦，系咪？咁如果系咁样嘅话，你全面地俾美国佬咧系封杀噶咯。咁好啦，即系而家中国嘅策略 唔系，我觉得佢咧。咁讲咧，你顾听之， 下个礼拜就知噶啦，好快噶啦。 听下先， 下个礼拜就知噶啦。 因为我嘅判断系点咧，即系如果佢咁样逐忽嚟咧，其实佢都系面对好大嘅政治压力嘅，即系表明喂，如果唔系一铺过啦， 嗱，今次嘅关税咧会入肉啲嘅，因为其实会 hit 到好多消费品。因为其实好多唔同嘅嘢，有鞋啦，有衫啦，有海鲜啦， 唔系呢个 单车啦， 呢个系佢最初嘅讲法，话唔会噶嘛。 系啊， 因为呢啲系我哋就系喺我哋喺美国 Walmart 啊， 其实简称嗰啲啦 ，Made in China 嗰啲嘢嚟噶，大佬。 而你第一次关税嗰啲嘢咧，都系好多系嗰啲叫做系 capital goods， 即系你嗰啲系嗰啲 钢铁 嘢啊，即系 semiconductor 啊嗰啲嘢啊嘛。 咁好啦，即系嗰啲咩 BB 床啊啲咩，其实一早可以买定先嘅。咁但系咧，即系。嗱，第一輪咧，即係我哋總結下而家大陸嗰個承受程度先啦。淨係大豆牌，大豆牌就係原本大陸嘅，其實就好覺得自己好大勝算啫嘛。而家頂唔掂喎，因為佢而家咧，即係嗰啲大豆商咧，其實已經開始咧去翻美國嘅即係農田嗰度咧去睇咯。而且咧，佢而家佢最近幫襯邊個啦？原本佢就將個指望擺喺巴西度啊，但係巴西都賣唔到咁多俾佢啊。咁係 因為巴西嗰一班都係美國公司嚟， 一嚟啦，二嚟咧，佢而家咧就係幫襯阿根廷。阿根廷咧，你知唔知咧？佢喂都唔突然間爆唔到咁多豆俾你㗎。咁 佢而家咪 都係美國嚟㗎。 我今日睇另外一段新聞，佢咪就係印度希望利用呢個機會咧。 做你生意咯， 转一转型啊， 系啊，啱啊， 转一转型啊， 即系做转口贸易啊嘛。而家其实 唔系啊，佢话 既然美國 export 唔到俾你，即係出口到俾你中國嘅話，我幫你頂咗。 係啊，唔係即係呢啲咪就係、是、其實唔係個個都喺度食緊呢個 壞鬼 貿易戰嘅大茶飯。咁呢個貿易戰嘅大茶飯啦，即係而家阿根廷又食埋啦。咁其實原本咧就呢個印度唔係呢個即係非洲啦，同埋呢一個即係俄羅斯都想做嘅，但係最近做呢個豬瘟，點解有豬瘟？就係、是、其實本身你唔入呢個美國豬啦，你喺俄羅斯度買豬啦。咁但係你俄羅斯都大鑊啊，因為其實原來俄羅斯佢賣俾你嗰啲咧，可能之前已經瀨啦，因為其實原來年頭嘅時候咧，俄羅斯已經中咗豬瘟嚟㗎啦。咁而家佢賣得俾你嗰啲，會唔會就係嗰啲貨尾咧？好撚驚， 一直向南移，而且講緊。 所以我 from day one， 我基本點係在於咩、啊？其實你所謂唔應該有呢一個嘅保護主義，或者係透過呢個關税咧嚟影響個國際貿易嘅觀點係在於咧，喂，原本我係好平買最好嘅嘢。或者相對係有 value added 啦，或者係即係所謂嘅即係合乎呢個衡工量值嘅原則啦。喂，我無端端本來唔應該買俄羅斯啲豬嘅，我應該係買你美國啲豬，我買唔到，係嘛？我大豆本來我嚟養豬嘅，喂大佬，我生產唔到咁多豬，喂。大家都係攬住死嘅啫，不過睇下邊個輸得多，邊個輸得少嘅。 但 係 呢個已經 係 最好嘅戰況嚟嘅，因為你唔認真咁真係嗱難講啊。如果你講大，如果你又講呢個美國嘅大豆農商嚟講咧，佢哋反而咧計翻條數咧，其實佢巴也多咗。你知唔知點解？因為原來就係呢兩個月啦，即係其實歐洲咧都話簽訂咗大單咧，即係以後可以買多啲大豆。咁如果最後尾即係喂又和好啦。即係同中國和好啦，又幫你買翻咁多啦。咁我歐洲嗰邊又多巴呀？喂，其實佢哋著數咗喎，就係 唔 係 啊？睇你揀咩報道嘅咋、啊？我睇個 Reuters， 佢話咧，即係啱有個 exhibition 啊，喺呢一個嘅美國又係 soy exporters 啊嘛、嗯、，empty-handed 啊。因为点解咧？你中国佢有去讲啊嘛， 佢睇， 跟住佢 话 喂大佬， 睇唔买啊嘛， 喂大佬， 佢而家唔敢买咋？ 你投资咗咁多耐，嗱，所以我话危险啊，大家都。大家危險，所以我寧願用另一個角度去講、啊，即係我唔想推到大家個期望感覺。屌呢鑊嘢，共產黨倒得台啊！仆街，呢次我仲唔報1989年，即係你屠殺人民之仇咁樣。 我覺得呢、這個，我覺得 大家有啲咁嘅情緒 嘅。當然有，但係講真啦，如果你話好嘅結果咧， 咁你要唔可以淨係睇 one side story 噶嘛？嗱、啊，人嗰啲人就喺度講緊，喺度呱呱喺度嘈緊，就話大佬，我投資咗好多落去，而家俾你報復性關税 tit for tat。嘅 tariff 搞25%，邊 Q 我買？係你可以轉咗去歐洲，後尾講件數仲好，即係兩個 market 可以提升嗰啲啊價格係嘛？係咪呢個係危呢個係機咧？即係我覺得唔可以一概而論，同埋唔好以為一嘢就針到嗰個 狂呢、這個相對嘅啫，相對嘅嗱，相對之下咧。中國要喺美國買一啲嘢咧，其實係揾唔到 alternative 嘅，即係譬如你話高科技產品嗰啲， 咁呢個大鑊㗎。 你其實講真，你講商咧，絕對係，即係你講相對嚟講，中國梗係商好多啦。你唔買得波音，你就一定只能夠買 Airbus 啊。你如果你焗住你只能夠買 Airbus 嘅話咧，佢抬價你都係即係藏板夾春袋㗎。系咪？ 唔系咁，所以我咪话翻俾你听咯。咁你喺 Walmart 嘅美国嘅民众， 嗰啲又冇办法啦。但系 咁嗰啲又冇办法啊，叫做 唔系？但系佢唔系佢唔系而家系美国系搵紧 supply 噶。 美国系打呢场战争之前 你搵嘅 supply， 点解要以前你唔搵咧？ 系一直都搵紧嘅，你知唔知？ 我问你，我问你，点解以前搵咧？ 有搵嘅其实。 O K， 点解搵唔到咧？ 有唔係？其實佢嗱，佢已經將曬好多嗰啲 supply 啊， 我答你嘅答案 擺咗喺呢個東南亞。 你以我問咗你兩次， 有啊，其實 第一個 quality 唔得， 相對啦嚇。 第二咪咁價格通常都係相對嘅啦，質素都係相對。第二就係個價格唔得嘛，係咪啊？你仲未明我講緊乜嘢？ 我知道，咁一定有損嘅，一定有損，一定有損傷。你唔會話零損傷，冇人話零損傷，梗 係 啦。我知，咁但係而家人哋俾佢數俾你睇，佢個 approval rate 又掂啊嘛， 亦都係學你話齋嗰個 approval rate 最後 鬧啦， 係睇11月嘅中期選舉。第二，仲要睇佢啲醜聞搞成點。OK。今日你拉嗰兩個越爆越多嘅時候，你個 approval rating 係咪咁高咧？跟住。你嗰啲人全部損手爛腳，明明我買嘅單車一嚿水，你而家叫我白衫 ，OK？ 嗯， 我唔知你清楚美國人定我清楚美國人啦、啊，唔知你哋清楚美國人定我清楚美國人。美國人係最 Q 實際，話俾你聽喺啲問題上邊、嗯，開頭都民族主義下，中國人一樣，其實全世界都冇乜分別嘅。一講到利益嘅時候，阿、嗯、媽都唔認得。開頭梗係戰意高昂啦，係咪啊？屌、哎，懲罰佢啦咁樣，喂，偷曬我啲嘢咁之類此類。 美國玩緊針對針對民間嗰啲咁嘅生活用品嗰啲關税咧，嗰啲咁嘅貨品，佢一早咧就已經有 封咗蝕本㗎啦。 佢其實喺印度孟加拉中南半島有曬嘢㗎啦。 如果你呢個講法係中嘅話，點解而家唔做？ 又做緊其實。 唔係啊，即刻加關税啊！ 你加边个关税先？ 唔系加劳工咯。 哦，加紧啦。 喂， 加咗。 Sorry， 你呢一扎嘅货品，佢、啊、一直都系 take out 出嚟嘅。佢同人哋嘅讲法系、啊， 嗯。 OK， 点解一开波嘅时候要话 take out 呢扎嘢出嚟先？系唔影响到佢内部嘅消费者嘅利益嘛？ 嗯哼。 OK， 而家系空嘅咋？而家系空讲话要嘅咋？未落实噶。 哦，咁好快知啦、嗯，下个礼拜知啦、嗯，下个礼拜知啦、嗯，因为佢嗰个 schedule 就系下个礼拜，咁所以下个礼拜翻嚟咧，我哋就可以同大家揭盅啦。其实就 唔系好啦，翻翻去讲嗰个讲法啦、啊。好啦，就算你咁搞法，搵嘢替代到佢，贵几多钱？你要问我。第二嘅质素咪可以保持？嗱，嗰啲嘢好渣嘅啫，嗰啲好低科技嘅嘢嘅啫，你靠人工平。靠匯率呃翻嚟嘅 衫褲鞋襪嗰啲全部都係咁樣嘅啫，係貴係貴喺個 shipping 嗰度嘅咋， 都唔係喎，中國人咧就好叻嘅喎。嗱，你而家你針對中，你係針對國家嚟加關税啫。咁但係中國人會喐噶嘛？其實係，亦都好多橋包噶嘛。其實你就算係意大利啊，其他國家咧，其實都好多中國人工廠噶喎。你知道 嗎？唔係，我只係想咁啦，一句講曬，我唔係好似其他主持咁。第一，我唔需要跟市場。 係，我知道你係咁樣。 我第二咧，我就會做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嘅。你唔好期望咁高。你唔好以為你自己呢啲係絕世好橋。你得嘅，一早做咗啦，使乜逐忽逐忽嚟啊？系咪？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呢个世界？喂，你信呢啲咁嘅政治人物去做呢啲咁嘅嘢，又是个癫佬？呢、這个吓、啊，我唔系讲其他人啊吓、嗯，你靠佢，冇搞啦你！我降低你嘅期望咋、 嗯？ 我降低大家嘅期望咋？最好你中啦，我唔中啦，系、 嗯、 咪？跟住共产党第日落台添啦。系嘛？还我哋人民一个公道啦，还我哋选票嘅权利啦、嗯。我希望你中啦、啊，我只系想咁总结啫。系， 嗯， 咁开心啦，系咪？点啊？ 下个礼拜翻嚟啦， 绝桥啊！系啦，唉，呢条好啊，咁样，唔系冇开心啦、 啊，即系风水佬呃你十年八年。 下个礼拜知啦，好快啦。呢、這个嗱，秋季攻势啊嘛，而家 Donald Trump 话秋季攻势。 哎呀，嗰、這个你都唔算嘅，因为佢嗰个额啊。是中共都可以同佢 compatible 嗰種啊嘛，你又廿五，我又廿五， 而家唔得啦，而家佢剩翻600亿嘅啫，中國係， 咁仲剩翻600， 中國剩翻600亿去報復咧，都仲要係。 不過啲傻佬咧，講多一句，其實我講時間，如果你話用呢個債券嗰個咧，呢度係市橋嚟， 梗係唔得啦，呢、這個 好玩啊， 唔係佢而家好多錢都 美國債券，佢唯一嘅目的就係點咧？第一，你係會即係以本傷人嘅。本來120蚊，而家你一路拋跌到去110、105，咁你梗係蝕出啦。佢、唯一嘅功能只係咧，係令到佢即係呢一個嘅 扯高息咯， 扯高個利息嘅啫，令佢嘅 cost of borrowing 增加。呢招佢噏過，但係我覺得佢未必敢用，即係老共嘅所謂嘅報復嘅措施。 佢自己借嘅， 因為佢已經有10几%嘅所謂嘅美國嘅債券。咁當然啦，美國而家好擔心啦。我一發生債券嘅時候，啲咁嘅中國嗰啲咪傻佬就個個真係仆嚟買咁樣係嘛？喂，第一咁即係少咗呢個 demand， 咁咪梗係影響到我嗰個嘅supply 噶啦，即係起碼個交易啦咁樣。但我覺得呢條唔係一條好橋嚟。第一，你係蝕讓出去嘅，喂，我梗係 hold 住你啦。其實呢個係危險嘅對佢嚟講，所以佢確實佢係冇乜招用。今次俾人大咗。佢都唔介意，3%咪輸俾你咯。我覺得佢啊，咪減低口 put 咯。哎，借呢個機會，佢自己氹自己開心啦。哎，轉型啦，係咪自己搞啦？我唔可以再咁偷人嘢啦，咁樣。 佢而家咪话自强咯，希望佢得啦。 唔系我唔希望佢咁啊，我希望佢咁样仲大镬啊！点解佢自强咁变成一个 仲独裁？点解佢 共产党嘅资本主义真系千秋万代？ 算啦， 仲大镬。 清朝都自强过噶啦，你知结果噶啦， 咪去翻明朝咁样咯。啊，咁啊最扑街啦，其实就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下个礼拜翻嚟就揭盅啦，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